注视主耶稣并寻求他的荣面，要牢记他的奇妙与成就的大功，在外邦宣扬他的荣耀，来让我们俯伏敬拜他，扬声颂赞创造我们的主耶稣。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